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7集，陈大佬卷二，离婚协议。管如说了不少，但一路上何晨都没再开口，最后管如就不说话了。在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，车子停在了曲家大门前。曲家纵使经过了前段时间的低潮期，在京城圈子里低调的多了，但豪门底蕴却还是在的。何晨开了后车座门，管如这才看向何晨的背影。他跟何晨从小一起长大，只是这一次觉得何晨变得有些跟小时候不一样了。 何晨姐，曲少的新闻我看了。 何晨下车，他伸手关上车门，拿着摄影机往肩上一扛，侧头朝管如看过去，只是笑了笑，挺大方又挺迷人的朝他挥手。 哎，挺好的，谢谢，今天不方便，改天请你吃饭。 他直接回曲家。背后管如看着何晨的背影，目光带着担忧，好半晌后又叹气，他至今不知道他哥哥当初为什么妥协。徐家，何晨走到大门口，一个拿着茶壶的女佣直接看向他，微微皱眉。他上上下下扫了他一眼，对方一袭碎花裙上还有微小的线头。 您找谁？ 何晨把肩膀上的摄影机拿下来放在手中，看了那女佣一眼。 我找曲夫人。 女佣长相有些甜美，她看了一眼何晨，不太相信地往回走。刚转身，曲管家就来了。 少夫人。 曲管家看到她，眼睛直接笑眯了起来。 您可算回来了，夫人等了您好久，正在厨房煲汤呢。 他转头看厨房的方向，一边说着，一边还要去接何晨手中的摄影机。 太太，少夫人回来了。 何晨看了看厨房的情况，就知道今晚可能走不了了，就把摄影机递给了曲管家。 我去厨房看看。 哎， 管家连忙扛着何晨的摄影机往楼上走。临走之前，他淡淡地看了那女佣一眼。女佣被这一眼看得整个人后背冷汗直流。曲家不是一直有传言说那位曲少夫人一直不得宠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 小陈，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一趟？是不是不要妈了？ 曲太太从厨房出来，拿一张纸擦着自己的手，看着何晨不由念道： 哎，今天是不是曲子潇惹你生气了？那个混蛋，我已经叫他回来了。 提到曲子潇，曲太太手捂着胸口，脸色通红。 没有，网上都是捕风捉影的，妈您不要在意。 何晨摇头，同时也头疼。 您心脏不好，不要老生气。 曲太太还要跟他说什么，何晨笑了笑。 我先上楼洗个澡。 楼上有何晨的专属房间，跟曲子潇是分开的。他打开了房门，管家已经把他的摄影机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。何晨拿出摄影机中的 U 盘，然后直接打开电脑。他房间一共有两台电脑、笔记本跟一体机，都是秦冉送的全套装。何晨没有立马去看 U 盘今天的拍摄内容跟照片，而是点开历史记录，直接登录了一个黑白网站。若是有人在这儿，一定能看出来，这是129的官方网站。何晨给自己拿了一罐啤酒，一边单手拉开拉环，一边浏览着上面的消息。找他接单的人一向很多，他比秦冉好一点，每个月都会接两三单任务。 他今天要找的是 M 州的三单任务。才刚看到一半，门就被人忽然打开。何晨眉头一拧，直接缩小了网站页面，脚一蹬椅子，整个人转了身，看向背后。门边，曲子潇穿着黑色西服，满脸黑气地看着他，有些不耐烦地开口： 你又找我妈把我找回来了？何晨，你忘记了我们约法三章互相不干涉了？还是这是你的新把戏？ 曲子潇跟何晨的婚姻完全是协议，他一心都是欧阳威，偏偏他妈妈又不喜欢欧阳威，而他也知道欧阳威心有所属。当初跟何晨结婚，正好是因为何晨也不想被家里催婚，两家长辈都认识，都有结亲的意思，一拍即合。一开始他对这姑娘的感觉还挺好的，安安分分，可后来他就开始作妖了，三天两头找他母亲告状。若不是欧阳威给他的资料，他还不知道表面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何晨这么会作妖。而何晨也不知道哪里对上了曲太太的眼，一告一个准，因此曲子潇对他更为不耐烦。曲子潇也不敢气他妈妈，曲太太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今天会开到一半，就被曲太太威逼利诱回来，让他给何晨道歉，为的还是一个什么新闻。曲子潇的声音还挺大，噼里啪啦的。何晨把最后一口啤酒喝下，又捏瘪啤酒罐往垃圾桶里一扔，心里想着，这要是秦闪，早就不耐烦地揍曲子潇一顿了。孤狼这脾气也不知道谁惯出来的，他估摸着从小到大就没好过。 你还不值得。 何晨淡淡地瞥曲子潇一眼， 离婚协议我晚点发给你。 听到离婚两个字，曲子潇心情好了不少，他深深地看了何晨一眼， 希望如此。 他转身直接去了楼下。房间内，何晨看着曲子潇的背影，两个人拟离婚协议有两次了，都被曲太太的突发心脏病给吓退了。曲太太对自己很好，何晨确实有些怕她的病情。想到这儿，他伸手拿出了手机，给秦冉发了一条短信： 你们家那位新外科怎么样？ 手机那头，秦冉已经下了飞机，到了木南的医院。收到这条信息，他也不太清楚，就问负责接他的程金：你们老大新外科如何？程金也收到了木南转危为安的消息，闻言笑道： 业界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 秦冉点头，他把帽子扣到头上，慢吞吞地把原话给何晨发过去，然后才继续往前走。收到这条消息的何晨笑了笑： 等下我发病历给你。 何晨发完消息直接下楼。楼下饭桌，曲太太给何晨盛汤： 小晨，你是不是又要出差？一个女孩子家那么辛苦干嘛？哎呀，你们老总也是，一开始让你去当战地记者，还三天两头的去出差。 妈，我还好。 何晨笑眯眯地给曲太太夹了一根青菜，曲太太心脏不好，不适合油腻荤腥。 听管家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过两天我陪您去检查一下吧。 要不是有个逆子，我身体一直很好。 曲太太冷笑着看向曲子潇，转而又笑眯眯地给何晨夹了一块肉： 小晨呐，你多吃点。 看着何晨吃完肉，曲太太才冷淡地看向曲子潇： 你明天晚上是不是有个拍卖会，带小晨一起去？ 曲子潇皱眉，他看了一眼何晨，以往何晨都会以加班为理由拒绝，却没想到何晨没说话，只是低头喝汤。 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曲子霄眸底的晦色更重。 好，妈。 他刚说完，何晨就不紧不慢地抬头。 妈，我明天有个新闻稿，没时间。 曲太太立马温和地开口。 行，那你忙啊，不要太累。 吃完饭，何晨说自己还要加班，就上楼了。曲太太拿手帕擦了擦嘴，冷淡地看向曲子霄。 跟我上楼。 楼上，曲太太房间。啪，她把一张报纸扔到桌子上，严厉地盯着曲子霄。 怎么回事？ 报纸上正是她和宋青青的头条。 妈，宋青青只是我的学妹，她以前学刑侦的，才刚下娱乐圈。我们只不过在酒店巧遇。 曲子霄头疼地按着太阳穴。 是不是又是何晨他？ 什么小晨？他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。曲子霄，你是个男人，结了婚就该洁身自好，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不该有。 自己的儿子，曲夫人自然知道这些报道不是真的。他的人品他还是信得过的，他只是捂着胸口生气。 小陈有什么不好？考上了 S 大摄影系，还在国外留了学，人品样貌哪里都不差。那个欧阳威哪里好？人都消失了，你还在想着他？ 好了妈，您别生气。 曲子霄立马给曲太太顺气，绝口不提欧阳威，心里倒是意外，何晨还在国外留过学。不过也就是随意一想，好半晌他才以公司有急事忙离开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黑街酒吧一条街里，京城几个公子哥在一起喝酒。 哎，听说没有，管家那位大少爷回来了，海归精英，年少有为，京城不少人捧呢。我们家老爷子都还逮着他教训我不学无术。哎，怎么着，徐少，怎么苦大仇深呢？ 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看向曲子霄，见他一直不在状态，不由笑着问道： 还是因为家里那位的事儿？ 这些都是曲子霄的发小，几个人感情都很好。 肯定啊，还是他那个老婆。哎，对了，你老婆叫什么来着？算了。 寸头男人晃着酒杯，不在意地说道。 也不知道你妈怎么了，找了个身材、样貌、才情，甚至家世都远远不如。 寸头男人还没说完，就被身边的人推了一下，他连忙噤声，不敢提曲子霄的心头朱砂痣。曲子霄跟何晨结婚这么多年，曲子霄也没有带何晨见过他的哥们儿，从这一点就知道他的态度了。曲子霄没说话，只是喝酒。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看，邮箱里多了一份离婚协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